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最近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港珠澳大桥红遍网络，这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整个大桥全长55公里，连接了香港、澳门、珠海三个地方，包含公路桥和水下隧道。港珠澳大桥的开通说明了我国在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越来越成熟。那么这个专业的培养要求是什么？要求学生具备哪些核心能力？未来的就业方向在哪儿？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7期，深度解析土木类专业。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我们的解密大学专业选择系列，今天播出第7期，深度解析土木类专业。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2019年高考报名1号启动，网申、网报资格确认三个阶段，时间均提前；景山学校通州校区2019年12月完工，将设108个教学班，4410个学位；北京冬奥组委面向2019届高校毕业生聘37个岗位，共44名工作人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2019年高考报名1号启动，今年网申、网报资格确认均比往年提前1周，并且网申时限仅有4天。此外，今年高考报名缴费也增添了移动支付方式，除了银联支付之外，考生可以利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有关负责人提醒，报考2019年高水平运动队缴费方式为测试当场交现金，此外其余均为网上缴费。记者31号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景山学校通州校区建设工程获市发改委批复，预计在明年12月完工，将设108个教学班，4410个学位。建成之后，将解决东城区定向安置房项目和周边区域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其中9年一贯制部分满足东城区定向安置居民子女和附近居民子女的就学需求。高中部拟招收全市范围内的优秀初中毕业生。考虑到一些学生的家庭住址比较远，学校将为部分高中部学生安排学生宿舍。景山学校通州校区建成之后，不仅能够增加区域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更能通过名校办分校的形式提升通州南部的基础教育水平。北京冬奥组委31号在官网发布公告，根据北京冬奥组委招聘管理办法，面向2019届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人员。本次招聘有37个岗位，共44名工作人员。招聘对象为2019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应届高校毕业生，以及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取得国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应聘者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从即日起到11月23号14点是网上报名和资格审查阶段。本次招聘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报名人员通过登录北京冬奥组委官网招聘页面进行岗位申报。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我们的有关解密专业系列第七期，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块来交流，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部副主任徐成顺，徐主任好，欢迎您。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郑璇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两位。在这里呢，要先给我们的家长和考生呢普及一下这个概念哈。那么土木类专业和土木工程啊，我们大家惯常说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徐主任来给我们说一下。 首先我想给大家讲一下专业和学科的区别。专业是在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根据社会的需求划分的一种学业的门类，而学科是一种按照学科的知识体系的一种分类，这叫学科，所以学科相对来说是固定的。从学科上我们叫土木工程，从专业上呢我们叫土木类专业。而土木类专业下面我们还会分土木工程专业，还有给排水专业，还有原来的暖通工程专业，主要是这么个专业类是这么分的。 郑老师平时在做一些这个志愿辅导的时候会怎么样去跟家长和考生更通俗的解释这件事情呢？ 大家如果关注到报考之后啊，可能对于学科和专业还是有一定的概念的。那么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统共来说，学科我们在大学本科报考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太多的去关注到它，因为我们真正最后去填志愿表的时候填的是专业。那么在目前我们国家的专业目录里面，土木类这个下面所有的专业包含有土木工程，然后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也是刚刚徐主任讲到的暖通这块，因为它可能各个学校里面对于专业这个它的名字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哈，因为它还是会根据自己学校的一个教学方向以及它的一个专业倾向性，然后可能会对于专业有一定的名称的一个变化性，但是大致上都是这样的。然后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然后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那么我们今天的港珠澳大桥我们的影子，然后其实就是大部分都是属于我们的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里面的，所以港珠澳大桥其实也算是我们土木工程的一个项目了。但是实际上后续我们可能会聊到大家可能对于土木工程的认知和我们所理解的可能不太一样。那么新的来说的话，2017年的时候教育部新发的一个文件里面，然后会有这样一个专业是叫做智能制造，然后这个是同济大学申请的。那么目前因为还没有查到同济大学里面具体把它放到哪个专业类里面，然后去年也是没有在招生的，就是18年这届是没有在招生的，所以如果它有招生的话，家长可以关注一下它是放到了土木里面还是放到了机械里面去了，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提起到这个土木类的专业呢，我们可能就会想到工地啊，也有人会说呢，这个土木工程啊，这个搞建筑啊，以后呢也可能会成为建筑师。那么这到底是一个就是我们学习程度的高低的不同导致的这个就业的不同，还是说有其他什么样的一些区分呢？徐主任。 一提到土木工程呢，大家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就是工地。的确我们土木工程实践的第一线就是工地。但是现代土木工程跟传统的土木工程相比，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土木工程的代名词包括我们建筑工业化、装配化、绿色建造技术、绿色建筑材料、智慧工地、智慧土木，这已经是现代土木工程的代名词，代替了我们传统认识上的一些工地、搬砖、砌墙啊。另外一个，大家就是认为这个建筑师，其实土木工程和建筑学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建筑学更多的是从经济和功能和造型从这种角度出发的一种营建和设计，从业者会称为建筑师。而土木工程的内涵相对来说更广泛，包括我们与人类的生活和军事等密切相关的各类工程，包括我们房屋、道路、隧道、铁路、桥梁，还有港口、电站、机场、海洋平台，还有一些给水、排水以及防护工程等。那么这类的工程本身还有包括我们建造这些工程过程中所应用到的一些材料、装备，还有我们所进行的一些勘测啊、设计、施工， 还有一些后期的运营维修等方面的一些技术活动。那么往往土木工程这些学完以后就业以后的从业者会成为的是工程师。 通俗一点点这么说吧，建筑师画出图纸告诉你我要建这么一座大楼，然后土木的人告诉你这个大楼能不能建，建不建得起来以及怎么建，这个就是土木人做的事情。 说通俗一点是这样，它虽然不完全准确啊，但是家长可以从刚刚这样一个里面来体会一下土木它的具体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真正就业的时候是没有一个职位叫土木工程的，它其实细分到了很多的一些职位里面去了。那么相对来说，包括像我们知道的一个我们的结构设计，设计时候你的一个结构是不是足以支撑它起来的，然后包括像水利工程，然后专业里面就说到的给排水工程，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暖通工程，然后包括可能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个环境保护，可能也能算到土木其中的一部分里面来，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工程造价，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也听说过的一个项目。那么像这些你所到时候去毕业之后应聘的职位，就是这样一些职位来走的了。那么其实你在真正的去我们在本科去学习的时候，你会去在土木工程这个专业里面学到这些知识，以及其他专业里面学到相关的知识，但是最终你是往土木这个行业里面的哪一个职位走，还是看我们毕业之后你所应聘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职位了。 对。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部的徐成顺主任哈。那么北工大这几年来土木类的专业哈，它的这个报考的热度怎么样？ 总体来说，土木类专业的报考情况它并不属于是一个热门的一个专业，尤其在北京它跟信息类相比还是相对来说并不是一个热门的专业， 这跟城市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对对，而且主要还是大家对这个土木工程的理解可能还是仍然停留在这个传统的土木工程上啊。那么北工大土木工程近三年的录取情况来看呢，2016年我们的这个平均分数大概是606分左右，2017年593分，2018年我们平均分是605分，那么近两年我们这个在北京的招生，就在北京地区的考生，我们土木工程的最低分大概是在8000名左右。 理科专业哈， 其实土木工程这个专业，它的学科排名北工大其实是非常高的。从学科来讲 ，QS 排名里面最新的排名里面，其实我们国家整个土木这个专业的一个教学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在整个 QS 里面，我们国家可能对比别的专业来说，入选的学校数目会比较的多了，就有22所，然后我们里面包含有14所内地的大学，4所香港的，然后4所台湾的大学。那么最新的排名里面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和我们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会比香港大学再高一点点，这都是排在前10里的了。那么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我觉得学土木真的是感兴趣的学生，而且从就业说确实就业挺好的，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是其实学生近几年它的热度也不高，也不是一个说我进学校里面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成绩的专业，我觉得大家如果是理科生相对来说的话还是可以去考虑考虑的。 土木类专业它主要的课程呢包括高数、英语、物理力学还有工程制图啊等等。那么是不是说要学习这个专业的话就需要一些比如说数学和物理这个基础要特别好，这些学生可能更适合这个专业呢？ 成这个土木类专业对于学生这个专业课呢倒是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总体来说想学好土木类专业还是需要很好的数学和力学基础。所以大学的课程呢除了一些高等数学、大学英语等课程以外，还有很多力学类的课程，包括我们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土力学，还有土木工程材料啊、结构工程、混凝土结构原理、钢结构结构原理、土木工程施工等等。那么一般我们大学毕业呢需要修满160个学分，其中我们力学类的各种这种基础课占60%的学分。 哦，占这么多，60%的学分，那也就是说物理需要比较好，因为力学不都是算在物理这个学科里面， 就是物理里面的特别是力学占比特别高。 说到就业哈，说这个土木工程呢它是常年的绿牌专业，我们都知道这个说到就业就是绿牌 红 牌，绿牌肯定就是好就业的这个专业了哈，就业率呢是100%，那么女生除外。我不知道我看到这个资料是否贴切哈，郑老师 我的看法 大家普遍认为女性并不适合从事土木工程这个行业，就业很困难。但是实际上现代土木工程跟传统的土木工程相比，它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所谓的工地跟我们原来认为的这样的工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我并不认为没有什么岗位不能由女性来胜任。包括我们身边其实很多优秀的工程师科学家都是女性。 张老师有不同意见吗？ 我其实怎么说，他不能说这是一个错误的理念，只能说从某一些可能从某一些角度或者从某一些方面来说，可能女性在这一块她确实就业的可能性会比男性差一点点，但是她并不是说女生就不能读土木，因为大家都知道专业设置上它会有一个备注，这个备注叫做只收男生或者不收女生，对吧？土木工程没有说不收女生的，所以它肯定是女性是能够就业的。那么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在整个从事我从业这么多年，然后感觉就是从整个就业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包括像校招，然后包括像学生毕业之后进入人才市场这一类的，那么可能女生比较可能大家提到的不太招的可能性，就是可能是施工方那边对于本科的一个招聘的时候，对于施工者的招聘会有的单位不招女生，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单位都不招女生，是有的单位是不招女生的，但是有的单位呢他会招到比如说女生进去，但施工的单位这边的话招女生的话可能会招到比如说资料员啊什么这一类的。所以说女生如果说你学土木，其实不光女生，其实男生也是，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土木的认知原来就是都是工人，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技术工人，我们都是工程师，我们都是高端的工作人员，高端的技术人员。那么这样的一些其实它对于我们人才的需求会稍微的层次要求会高一点点，所以其实不管男生和女生的话，相对来说我们都是比较建议本科毕业之后继续往上深造的。特别是女生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本科毕业之后你可能就业的一个环境上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理想的话，到了研究生之后，你读完研究生之后你就会有新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方向，比如像设计院，大家都知道设计院是不招本科的，对吧？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是女生会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一点点的，然后你继续往上读下去就到了我们徐主任这样的，到了老师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女生的一个就业面就会扩展到很多了，而且往设计方向走以及往管理方向走，那么这个时候男女生的比例就会相对来说协调会很多。 那现在在北京工业大学的这个土木类专业当中，男女生的比例是多少？ 目前我上课的这些班来看，一般是1:4到1:5这么一个比例。 那么将来深造的比例有多大呢？比如去读研啊，或者是 目前我们研究生的男女生比例基本上接近1:1，因为我们是一级学科点，所以我们有博士授予权，有这个硕士授予权，我们是一级博士。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报考土木类专业的时候，考生和家长有可能会犯的一些错误，在您这几年报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张老师？ 我觉得最大的错误可能就是对于这个专业的认知度吧，其他的倒还好，因为真的就像徐主任说的，大家对于土木的认知全部都是原来的中国原来固有的这样一个土木，因为土木这个行业虽然我们国家的教育现在水平其实真的挺高的了，但是可能整个土木这个行业的一个变革是近几年开始会走得比较快。那近几年为什么开始走得比较快呢？其实也是和我们国家超级工程其实是有关的，我们港珠澳大桥就是我们的超级工程之一，它出现在我们超级工程这个纪录片的第一集嘛。我建议大家如果对土木感兴趣的 去看一下， 可以真的是看一下这三季的这样一个纪录片，它里面其实会给大家展示到了现在大家真正的土木人都是怎么样的。 所以看完那个纪录片，你会觉得作为一个土木人是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啊。 对， 有没有可能学人就是将来把这个土木工程这个学科改一个名字，咱们改一个就是高大上一点的那样的这个学科的名称，会扭转一下这个考生和家长固有的那种印象？ 对，这个土木工程，一般人的认识就是又土又木的工程，但实际上，土 土木工程对应的英文，它是一个民用的、民事的，还有一个文明工程的一个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能够至少扭转一下大家在这个头脑当中的传统的固有的那种又土又木的印象哈。 对对对。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高考政策之下呢，如果要报考土木类的专业的学生，要如何的去选择科目，发挥自己的特长。 目前的话就是就目前北京市教育部公布的这样一个我们的新高考的这样一个分类来说，分科来说的话，所有的大学在北京招收土木相关专业的土木类专业的，物理是必修的。极少数的大学里面会有部分的专业是物理和化学双修，但是它会选择物理和化学双修，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它可能的方向里面会涉及到部分的化学知识，所以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有会需要你两门都是必须要去选的。但是大部分的来说的话，我们是必须要具备 物理， 对， 物理就可以。 学土木还是离不开物理，离不开力学。 力学，那肯定北京工业大学也是。 对，我们的选考科目是物理。 对，然后其中的力学的学分，刚才我还记得您说占60%哈，算了一下，160个学分要占到96个学分， 大概92个学分是基础学分，它含了力学，还有一些数学、英语类的。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对基础和这个力学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考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提问哈，兔他想问一下，就是说高中的那个物理和到大学之后的那个我们要学习的那个物理的那个学科，它的这个衔接的紧不紧密？ 其实到大学以后的力学其实也是高中里面学的那几大力学，其实是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大家不要去促大学的力学要求有多高，其实并不是那个概念。 所以只要在高中阶段物理你有这方面的学科特长，比如学的特别好，同时对于土木类的专业有自己的浓厚的兴趣的话，其实都是可以报考的。今天呢，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呢来介绍的是有关土木类的专业哈，用了这一期的时间，希望扭转大家头脑当中固有的关于土木类专业的这个偏见哈。那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分别用两句话呢来给大家呢提一个建议哈，在报考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如何对待土木类专业？ 我觉得对于土木的话，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它，而且同时现在土木对于学生的一个技术方面的要求确实会比较高。当然它这个技术不光是专业知识的技术，还有一些新的一些智能，以及对于一些新的一些软件等等这一类的一些技术，一些对于它的一些要求，你去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更希望学生能够去学到。然后同时给大家怎么说，推荐一下这个专业，是因为这个行业它其实还是让我们学生会蛮有成就感的。因为你想想港珠澳大桥，如果你参与了，你就会说这是我参与建设的。 对， 这是一个终身伴随的成就感，这是其他的很多行业都达不到的。 是。好，那学主任，北京工业大学想要招到土木类专业的学生，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其实我们国家现在城镇化进程也仍然不断的向前推进，还有我们国家在能源还有交通基础设施方向的一些投入也是不断的加大的，所以将来也是随之而来的，将是我们国家未来几十年对土木工程领域人才的需求，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报考北京工业大学的土木类专业，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深造，攻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成为优秀的土木工程师吧。 好，谢谢两位今天的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也希望呢所有对于土木类专业感兴趣的同学们哈，也都可以去看一看港珠澳大桥它的这个建设历程，可以去看那个纪录片。那么看完之后呢，我相信可能会油然而生一种从事土木专业的这种自豪感，由此呢可能会定下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好，那么今天呢这一时段我们关于专业的系列呢就给大家解读到这儿。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对

森林覆盖率67.9%，城区绿化覆盖率52%，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0.77平米。10月15号，依靠这样的成绩，平谷区成为了北京首个入选国家森林城市的区。而借助举办2020年世界休闲大会的契机，平谷又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还有延庆、门头沟等等。那么下一步，北京将围绕四个中心的首都战略定位，生态涵养区要进一步承接和补充绿色发展的功能和产业，提高发展质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